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下你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台湾，苏芮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她是当年的台湾蓝调摇滚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再者，她的个性非常的倔强，她是一个很坚持做自己的人。她认为不适合自己的歌，绝对不会妥协。在当时靡靡小调盛行的台湾乐坛，她的出现几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罗大佑曾经说，如果没有苏芮的话，或者邓丽君的歌会延长流行至少10年的时间。唱红了很多歌的苏芮，她也有很多的经典作品的好歌，当然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因为被收入了她星光熠熠的音乐专辑而显得不那么耀眼，比如她首唱后来被姜育红翻红了的《再回首》，还有这一首郑智化的作品《蜗牛的家》。 小小的